水和食物，你说如果我坏，就会让。

不要害怕我的真，说起温柔的男人，在你的背后我不冷。你将你的时间分作甜蜜和亏欠，我的分作珍惜和想念。他们说好的男人都应属于别的人，我不管，我只想做对你最好的女人。他们说好的女人应该默默默地等，可是我想趁你爱我停靠最后的青春。不要害怕我的真，说起温柔的男人，在你的背后我不能。你将你的时间分作甜蜜和亏欠，我的分作珍惜和想念。他们说好的男人都已属于别的人，我不管，在爱里面哪有聪明和愚蠢。他们说好的女人应该默和默地等，可是错过早晨的人怎能错过黄昏。 多年后再见，多风的大街，和你见。

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，又何必如此虚伪。

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，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，爱总是令人不试图想一步一步的退，心却一转也不敢违背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。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，不知其所以试图想一步一步的退，心却一转也不敢违背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。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，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，总是令人不安又盲目的给，爱总是令人不安又盲目的给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何静演唱的《姐妹的情人》，张宇带出的《一个人的天荒地老》，潘越云演唱的《扑朔迷离》。

错了一眼，恐怕天色就要亮了。我开始有点明白，我们的爱也要散了。你像过去那样走来，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。你的温柔其实无道，要我换你怎样的笑？我明明都知道，这将是最后的拥抱。你给我一个圈套，我不能跳，不能遁逃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我想留到你想忘掉，曾经幸福的、痛苦的、该你的、该我的，都此一笔勾销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不同的人不受煎熬，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我想留的你想忘掉，曾经幸福的、痛苦的、该你的、该我的，到此一笔勾销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 誓言。 说的拖延，仿佛不精心。谁把爱情走得蜿蜒，仿佛有点累。这样一天一天，多少的迷惑在心间，问你也无解。这样一夜一夜，多少次幻觉在作祟，心有力在醉于心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 里面看到一些破碎的谎言，

跑步，你的脚步 向我祝你的手，这是我的祈求，请你别 是 会自言自语，每天写日记，就好像在给你写信。喜欢这样相信有思念的心情，就算已不在一起，某个部分还联系。明明住在同样一个城市里，你头上是蓝天，我的床上却有雨滴。你的问候关心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。我不能说好孤寂，倔强的人没勇气对走，床上却有雨滴。你的问候关心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。精疲力尽，我不能说好孤寂，倔强的人没勇气对走开的人倾诉感情。我好想看星星海边的夜 歌，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呼吸没有你的空气。

飘在手上，一别是很远的地方。没有留下原因，因为心情已拥挤，我已拿作所有行李，就是最好的说明。 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伍思凯的《爱上每一个你》。 做一场时光之旅，把故事无限延续，想象还是孩子的你和银色发丝的你，爱穿过时光隧道到达每一个你，六岁的你原来如此难寻，